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。花篮是由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25号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